却给了这爱了，还剩下多少付出，感觉给了这爱了，那感谢的残酷，爱就是这么奇怪，甚至那么可爱，感觉对了这爱了，我知道我能留住，感觉对了这爱了，你感受不到疼痛，爱就是这么痛快，不让爱里出牌，人傻的心来世界悲哀，感觉对了 戴琳演唱感觉对了就爱哦，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在爱情的门口那个要迈出去的当下哦，犹豫来犹豫去的，我看到就很烦呢，我就会恨不得推他一把说爱吧，干嘛想那么多啊，其实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嘛。继续要听的歌曲杨坤 Someday。 杨坤演唱 Someday。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自卑的角落，装着的都是对自己的不满，而他对自己所有的不满其实都来自于他在乎的那个人。他很希望自己呢表现出来的是完美无瑕的，所以呢麻烦你啊，不要再去对你爱的人说嘿，你好胖哦，好矮哦，好丑哦，这样的话啊，那个角落就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广场。真正成熟的爱侣哦，应该要把那种溢美之词、赞美之词经常挂在嘴上哦，说一些鼓励的话，让对方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的疼惜变得更加自信和骄傲，而不是那样的经常半真半假、没有温度的非常伤人的取笑，哪怕是玩笑话。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凤飞飞姐姐，爱你在心口难开，不要难开了，说吧。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

让你不是很习惯。你的人生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把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看看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融合起来，爱是天空的魔幻。第一天那纯真色彩，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蓝色的海，海上的云，云的那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59，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刚才为您播放的呢是来自我家俩宝点的一首歌，叫《美若黎明》。如果您喜欢的话，也可以在您的手机软件上下载啊。那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它主要是一档以观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那么在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您想给家人朋友点一首歌的话，那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吧。你想听的歌马上就给您播放了。 OK， 那我们继续来听孙燕姿的《第一天》。

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爱真奇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OK， 这一首来自任贤齐的《对面的女生看过来》，来自一位网友采摘三朵云点播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在当年也是特别的火哈、啊，火遍大街小巷都在放这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哪里呀》开个玩笑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想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曲歌手点播一曲歌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为爱痴狂。

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OK，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知足》，来自网友小爬爬的点歌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彤彤。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或者说你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播一曲歌曲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告诉我啊。疯狂就是疯狂的疯狂，特呢是特别的特，购物的购。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下面有一个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OK， 我们继续来听歌啊，这首歌来自凤飞飞的《追梦人》，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 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许的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蓝蓝隐藏光彩，看我干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红尘。